听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天气，偏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八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山区最低气温零下七至零下六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八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四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关注环路方面，目前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来广营桥到广顺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北苑桥由东向西。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目前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可能是和身体的某种疾病有关系的，那就是痉挛。 说起痉挛，很多人想到的是抽筋，尤其是腿抽筋，相信不少人都体验过半夜腿抽筋酸爽的感觉。痉挛往往并不危害生命，但却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数据显示，有近七成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上肢痉挛，如果错过最佳治疗期，后果可能是中到重度的残疾。健康加油站邀请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跟您说说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您好，崔院长。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崔丽华。 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崔院长哈和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一起来关注一种现象。哎呀，这种现象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就是这个痉挛。其实一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跟我的编辑我们俩交流呢，说指的就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那种抽筋儿的现象吗？那崔院长先来跟我们解释解释吧。 其实一说到这个痉挛，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啊或者是跑步当中出现这种痉挛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痉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它既包括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发生的这种肌肉的抽搐，那么也包括了一些这个神经损伤以后产生的比较严重的能够影响患者日常生活的这种肌肉的不正常的这种收缩 哦。总之，其实是不是说可以简单理解，痉挛它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肌肉组织在那个时候它发生了一些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动作。 对， 简单的呢可以这么理解， 嗯， 但实际上并不是肌肉本身有什么问题啊，而是因为这个在某些状态下，那么神经受到了刺激，或者是这个咱们身体内部啊，大汗啊、劳累啊，就我们的内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使我们的神经肌肉它的兴奋性增高，引起了一种不太正常的这个肌肉收缩。 好嘞，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痉挛哈，既包括大家可能日常遇到的抽筋儿，哎呀发麻的这种情况， 嗯， 也包括了其他的，我们说由于一些疾病，由于我们的这个神经过于兴奋哈，导致的这种肌肉的不正常状况的这种收缩啊，那么这些呢统称都叫做痉挛。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遇到痉挛作祟这样的情况，其实呢是可以寻求康复来缓解一下您的症状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一起关注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关于痉挛康复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崔院长互动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因为出现了这种痉挛的情况哈，很多人呢有一些把它当成是小事儿，不太引起重视，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也有可能是像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肌肉的不规则的这种收缩哈，那可能背后隐藏的是大问题，您呀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儿童健康。日前，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儿童营养均衡计划》出台，到2020年，0到6岁小胖墩将不超过 10%。按照计划，本市将成立由孕产期营养、儿童营养、妇女保健和儿童保健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市区两级专家团队。市区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社儿科医疗机构还要开设儿童营养门诊，负责儿童营养性疾病的筛查、咨询以及诊治等，并开具有个性化的营养处方。同时，本市还将制定儿童营养性疾病转诊标准，遴选确定市级儿童营养性疾病转诊指定医院，并搭建儿童营养转诊网络。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惊蛰节气，惊蛰到，春雷响，万物长。这个时候气温回升较快，春意渐浓，但是仍然时不时的会有冷空气袭来，可能会出现倒春寒。因此在这个时节更要注意保暖，根据天气变化随时加减衣服，避免风寒湿气的侵袭，预防感冒。尤其是有关节炎类的朋友，如果遇到倒春寒，膝关节感觉酸痛更明显，平时可以戴护膝或者用艾条熏膝关节。此外，惊蛰过后也是流行性疾病多发的季节，比如说像流感、水痘、带状疱疹、甲型肝炎等，这时候最好饮食有度，注意家庭个人卫生，勤洗手，多开窗。体弱多病者，特别是小孩，最好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痉挛，很多人想到的是抽筋，尤其是腿抽筋，相信不少人都体验过半夜腿抽筋酸爽的感觉。痉挛往往并不危害生命，但却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数据显示，有近70%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上肢痉挛，如果错过最佳治疗期，后果可能是中到重度的残疾。健康加油站邀请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跟您说说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说了，像我们最常会遇到的那种所谓的麻筋儿、抽筋儿那样的一些现象哈，的确它是属于痉挛里面的一种，但是呢，痉挛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概念。除了我们说腿抽筋儿了，我们身体还有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些器官可能会出现这个痉挛的情况吗？ 原则上呢，凡是有肌肉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肌肉痉挛。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这个小腿抽筋儿、那么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手的这个抽筋儿，通常是发生在这个像音乐家呀，或者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写字啊，就长时间写字工作量比较大的这种人身上。那么音乐家呢，他有的是特别是弹钢琴的、或者是这个小提琴家、他们的手指经常是需要长时间的锻炼他的手指的灵活性，可能还再加上一些长时间的演出，容易产生肌肉痉挛。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做其他的工作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到写字的时候就特别紧张，那么拿笔的姿势也不对，写出的字呢也特别难看，写字呢也特别费力啊，这种的我们都叫做书写痉挛或者是音乐家痉挛。除了肢体以外，我们的面部也有可能出现痉挛，比如说偏侧这个面肌痉挛啊，有的时候呢颈部肌肉也可以痉挛，产生痉挛性斜颈 啊。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咽，就是这个腰背部也可以出现疼痛啊。我们有的时候搬东西，有的时候老百姓讲一个寸劲儿，不知道怎么了，哎，就觉得这个肌肉特别的疼，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腰肌的痉挛。我们讲的这个打嗝，其实也是膈肌痉挛，就是膈肌痉挛。 所以只要是有肌肉的所在的位置，都有可能会发生痉挛这样的情况。 对，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叫骨骼肌，那对一些这个内脏也有可能发生痉挛，比如说胃痉挛、肠痉挛啊，妇女老就是一些这个女同志出现这个痛经，都是这个痉挛。 就是说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胃疼或者是肚子痛，可能它是其实是胃部或者是这个肠胃就是发生痉挛的这个现象导致的。 对。 哦，所以您看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跑步跑得太久了，它会有那种抽筋儿的感觉。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的那个疼痛，它可能也是由于痉挛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疼的现象，表现还不太一样。 对。 所以呢，您看看哈，这个身上很多的地方，它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痉挛。但是说到导致痉挛出现的原因，很多人就是有各自的看法了。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就是以这个小腿痉挛来说吧，有的人说我这个腿啊突然抽筋了，可能是由于缺钙。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就是累的，前两天刚跑了多少多少公里，没准是刚跑完马拉松哈。还有的人说你看看刚才咱们报那条消息，惊蛰天气乍暖还寒，可能是着凉了。哎，到底这个痉挛可能都是由于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呢，就是以咱们小腿痉挛为例，您刚才说的这些原因都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长时间的跑步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跑马拉松的选手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出现了腿部痉挛， 有需要急救的快来帮帮我。 对，还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踢足球，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飞奔突然就倒地啊，就抱着腿一副痛苦的表情，可以出现这个腿部的肌肉痉挛，伴有这个疼痛，那通常都是因为这个肌肉反复的频繁的收缩，那么没有一个适当的时间让肌肉进行放松，那么产生的一个痉挛。另外呢，比如说像一些寒冷着凉也可以产生肌肉的痉挛。举一个例子，其实这种情况容易发生在夏天啊，比如说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城里特别的热，喜欢去郊游，到了这个山，对，去了这个山里头，一看山涧里头这个小溪潺潺啊，一般大部分人都忍不住会脱下鞋子把脚放在水里头， 凉快凉快。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山涧里的水是非常凉的啊，容易这种寒冷就刺激到这个神经和肌肉，产生这个肌肉的这个突然的收缩、疼痛，产生这个痉挛。 所以越是到了这种暖的天气的时候，大家却不能忘了暖天气里面那些有可能因为凉而刺激到我们身体的一些行为了。 对，另外呢，缺钙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于50岁以后 这个就是更年期以后的这个妇女吧，就特别要注意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没有补钙又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就容易引起这个缺钙。还有要对于一些运动爱好者，我们还要特别提醒，那他们在大量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出汗啊，那么出汗会引起我们叫水电解质的不平衡 紊乱。 对，比如说这钙钾还有钠，就这些这个就是丢失的比较多，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的话也会出现痉挛。 哦， 除了这些这个比较普通的这种我们常见的这些原因以外，那么如果有些病人他的这个痉挛反复频繁出现而且不容易缓解的话，那么就可能要去医院去进一步查找一些原因。 哦，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你看长跑马拉松呀，或者是那种职业的选手哈，他们是由于我们说有点过劳了， 对， 运动量太大，您过度的去使用您的这个肌肉，他就有点受不了了。 对， 然后以这个痉挛的形式来给您算报个警吧。 对， 告诉您应该休息休息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老年女性可能特别要注意的，包括其实中老年男性也要注意的，那种经常性的，我们尤其是晚上好像睡觉腿抽筋儿，哎，这一蹬，哎，腿抽筋了，好多人都是由于这个缺钙引起的。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体内的这个所谓的电解质紊乱，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可能前一天太累了，然后呢受凉了，找到原因的这种，我们是不是可以暂且在家里边多休息休息，缓解缓解，好观察一下。 对， 但是出现了哪一种情况的痉挛的时候，您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医院呢？ 首先呢，就出现痉挛，我们先要看看它痉挛的部位。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痉挛的部位是出现在头颈部，那么我们一般不考虑他是什么原因，都建议这个病人呢去医院进行一个这个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不是这个偏侧面肌痉挛，是不是颈部肌张力障碍。还有就是手部出现痉挛的时候，我们通常建议这个患者也是及时到医院就诊。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同时手和这个脚都发生痉挛的时候，它的痉挛的范围大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癫痫啊，我们也建议病人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这个痉挛发生的频率和它持续的时间，如果发生的这个频率比较多，持续的时间呢，或者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有可能是他神经系统发生了一些这个病变，那么我们也建议他进一步到医院进行就诊。另外就是疼痛发生的时间，刚才您也说了，有些老年人他白天怎么活动都没事儿，一睡觉的时候这脚啊就抽一下，一晚上能发作好几次，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睡眠。像这种的话可能也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有一种病它叫做不宁腿综合征，就是 不宁腿综合征。 对，现在这个原因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啊，属于睡眠障碍里头的这个一种。 它什么症状？ 就是病人在熟睡的过程中，这个脚突然就蜷起来，蜷一下啊。然后有些病人呢，他第二天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不到，有些病人可能这个腿一抽他就醒了，有些病人呢他并没有醒，他只是第二天觉得这一晚上哈，好像在一直在跑马拉松一样，腿啊特别的累。像这种情况就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比如说做一个脑电图，看是不是有这个癫痫波，除外一下这个癫痫。如果不是癫痫，就考虑可能是这个不宁腿综合征。可以给一些这个药物口服以后，那么就能缓解病人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睡眠。 所以您看看这个呀，导致大家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去医院做检查的这个原因还都不太一样呢。有一些可能是睡眠觉得受到影响了，然后呢觉得不行，我得调整调整我的睡眠，去检查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一晚上这么累呀，然后腿可能这么酸疼啊哈， 对， 因为这个原因到医院去做的检查，结果可能不同的原因最终的检查结果有可能是一致的。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原因还挺复杂的哈， 对， 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伙，虽然说我们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的确很快，但是呢为了保证我们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保证这个比较好的身体状况，出现任何蛛丝马迹 小问题的时候，其实都建议大家最好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是的， 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一起关注痉挛作祟，康复环节有门道。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关于痉挛，关于康复，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日常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梦到你。 哎呀，这个歌叫我爱睡觉。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蹬被子的那么一个寸劲儿，哎，一下子这腿就抽筋了哈，就发生痉挛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让我想想我们家的常规解决方法哈。都说他这个抽筋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劲儿啊往里边使着， 嗯， 然后呢我妈就说那你就往反方向的来掰一掰，哎，抻一抻，过一会儿就好了。反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天崔院长来了，我也想问问您，真的遇到这种腿抽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正确处置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您母亲说的这种方法呢，就是也很有道理。咱们一般这个老百姓发生了腿抽筋儿啊，都会首先的话呢，就是先停下来，不管是做什么，先停下来，然后呢，选择一种比较舒适的一种姿势，一种特别舒适、特别放松的一种姿势啊。咱们还是以这个小腿抽筋儿为例， 嗯 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坐起来，然后这个把膝盖伸直，脚趾呢往上翘啊，用手呢扶住这个脚。往向心性进行这种轻微的持续的啊，这种轻柔持续的这种牵拉， 嗯，有点像这个瑜伽的抻拉动作， 有一点、 就是去够着脚趾头、然后往身体的这个方向轻柔的，我们说来搬一搬， 对，轻柔的持续的、这种 还得持续性， 要持续，一般持续1到2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久啊、 主要是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你要是持续，比如说3-4十秒 啊， 就可以了啊，那就 OK 咯。 就感觉一放松下来，哎，好了，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就可以放松。但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就是这个继续做一些大运动量的这种活动， 嗯 啊，一般放松了以后也继续休息，可以稍微的揉一揉，按摩按摩，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就是更好的这个放松，让他放松的时间更长一些。 就是说通常这一类您的这个腿抽筋啊，抽那么一下您可能觉得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其实这个肌肉这个时候难以得到放松，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对， 所以您还得多让他歇会儿， 对， 甚至采取点按摩这样的动作哈， 对， 嗯嗯，好，刚才我们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法，那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做好了我们呢就是把这个脚趾的方向往身体这边轻轻的搬， 嗯， 那刚才崔院长提醒我们就是时间可以久一点，缓和性的大概1到2分钟持续着， 对， 嗯 嗯，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一下的地方？ 需要注意两个，一个是往后搬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力量不用特别大特别大的话有可能过度牵张了这个肌肉和肌腱以及周围的软组织，造成了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损伤。另外牵拉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持续性的牵拉，千万不要这么跨跨跨这种短促的，就这种这个一阵一阵的这种短促的这种 不适合 这种动作的话呢，我们叫做这个牵张反射有可能会使这个肌肉痉挛更加重。 哦，就是我们说刷刷刷一下一下的这样子的动，反而有可能让原本不太的紧张的肌肉变得更加紧张了， 对对， 就更容易抽筋加重了， 对 哦、所以您看看动作要领很重要，首先是缓和持续性的往一个方向来，劲儿呢不要太大，咱别适得其反再把自个儿给拉伤了哈， 对， 那样就不好了。还有就是呢这个动作规范性，就是持续性，一个角度慢慢来，然后呢维持1到2分钟，别一下一下的，这个动作也是错误的，嗯， 好，那如果以后大家，我们尤其是以小腿抽筋为例哈，甭管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夜晚睡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腿抽筋，我们就是可以用这种脚趾反向我们抻拉的这样的方式，缓和抻拉1到2分钟，然后接下来呢应该是让它彻底的放松放松哈，休息休息， 对， 由原来的跑步状况我们可以变得比如说慢慢溜达溜达呀， 慢走， 或者是坐下来休息休息哈， 对， 这个都是比较合适的。 嗯， 因为这个春暖花开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嘛，大家就是又开始脱去厚厚的衣服开始奔跑起来了。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问题，一是温度比较低，然后呢热身运动做得不太好， 对， 再一下子跑的量再大一点， 对，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的概率也就会大幅提升了。 对对，运动的时候还建议大家都带上一瓶矿泉水 啊， 可能也有助于这个减少它的痉挛的发生。 我们说有一类叫电解质紊乱，就是汗出太多了没及时补充，哎，这个时候光补水就可以呢，还是说现在有很多家里有什么泡腾片呀、维生素的片儿啊，我们泡在水里面一片更合适呢？ 其实这个时候要是有那种运动型的饮料，可能会有助于一些体力呀，还有这个电解质的补充。 这个叫根据个人的情况吧。 对， 看看是不是那种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越是那样的人，你越要注意补充这个矿物质、多种维生素什么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呀，有些老年人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叫用进废退，越疼越得练呢。啊，这个痉挛一缓解了，他们就觉得不行，我得立马动起来。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大提倡的，因为一个人他的训练量、训练的时间、训练的强度，那么都是因人而异，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可能跟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状态有关系，可能也跟这个人本身的这个体质也有关系。我自己呢一直主张凡事有度，就是我们既不要这个一点都不运动，也不要运动过度。就是一点都不运动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不太好，功能呢可能就是用进废退，但如果做得过度了的话，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这个损伤。刚才主持人您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肌肉痉挛或者是疼痛，它实际上是一种信号，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量可能不合适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坐起来好好想一想啊，一个比如说我年龄大了是不是有缺钙的这种情况，另外我穿的衣服是不是合适啊？特别是我如果脚抽筋的话，那我穿的这个运动鞋大小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挤脚啊、磨脚的这个情况。另外我在运动前有没有做一做适当的这个热身啊？以前这个头一天运动之后有没有做一些适当的这种放松的训练、放松的这种练习。比如说头一天我们做完练习以后，做完这个锻炼以后，第二天睡一晚上觉起来觉得自己还是特别累的话，可能我们前一天的训练量就大了，那么第二天的训练量呢就要减少一些。 对，这个时候您别觉得哎呀我昨天是不是这个量没控制好，没事，今天我再加大点量可能它就不疼不难受了，就错了。 对，这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您看看，经常我们会和这个朋友啊、老伙伴啊一起相约着，甭管是去跑步还是去遛弯哈，老张聊理的身体状况，人家底子可能原本就比您好，哎，也别太强求自己一定要跟上人家的步伐，我们还是应该制定一个自个儿的，我们说正规的健身计划。 对。这个时候千万也不要存有这个攀比心理。 好，再来看看我互动平台上网友在问您说，这个腿抽筋了的话哈，如果想做冷敷或者是热敷的话有没有效果，做哪种是对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做热敷是比较好的。做热敷的话呢，它可以使这个腿呢局部这个血液循环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可以把局部这个运动产生的这个乳酸很好的给通过血液带走啊，带到这个其他的地方给代谢掉。 另外呢，这种温热的这种敷吧，热敷啊，它可以呢就是使这个神经和肌肉的兴奋性降低啊，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缓解。 好，来，也就是说，如果是做的话，应该做的是热敷是对的哈，而不是冷敷，越冷越刺激，可能越抽筋了。 好的，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和您继续来关注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空气湿度增大，有轻雾，南部地区能见度可以降到2公里左右，如果是驾车出行的话，提醒您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以及开窗通风。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提醒大家，明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而且中午前后特别适宜户外活动以及开窗通风。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来广营桥到广顺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北苑桥东向西，快速路方面的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点30分，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说起痉挛，很多人想到的是抽筋儿，尤其是腿抽筋，相信不少人都体验过半夜腿抽筋儿酸爽的感觉。痉挛往往并不危害生命，但却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数据显示，有近70%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上肢痉挛，如果错过最佳治疗期，后果可能是中到重度的残疾。健康加油站邀请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跟您说说痉挛作祟，康复缓解有门道。 都会脱去冷火，爱健康，生活就是多一点穿。 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丽华，和您来聊一聊痉挛作祟，康复环节有门道。关于痉挛、关于康复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崔院长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好的，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崔院长是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哈，关于抽筋儿啊、痉挛呀，到底都是哪些原因有可能导致它的发生？这个里面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个我们说，但凡有肌肉所在的部位哈，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痉挛。那么背后的问题或者是疾病也是有大有小，大家还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的。网络平台上岁月静好问了，他说专家好，他是女性69岁，小腿经常会抽筋儿，想问问会是什么原因，该不该去医院做检查呢？好多老年人这个腿部抽筋儿哈，但我们也听说很多老年人的腿部抽筋儿，有的时候它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那如果是想去医院查一查的话，这挂什么科，做哪些检查比较合适呢？ 首先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先根据这个患者他腿抽筋儿啊、痉挛发生的一些这个情况而定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首先老年人呢，那么他是这个特别是绝经后的这个妇女，缺钙的情况比较明显，容易发生痉挛。那么像这种情况，可以到这个医院的内分泌科先去做一下检查，看看这个血钙是不是降低了啊，还可以做一些骨密度检查，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宁腿综合征，就是这种人呢，常常就是白天做事儿的时候没有问题，只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腿部的这个抽搐。还有一些患者也要特别注意是什么，就是如果他以前脑部受过外伤，或者是这个得过脑卒中啊，或者是这个做过手术这种情况，那么还要考虑是不是有癫痫发作。癫痫当中呢，有一种是简单部分发作，仅仅就是表现为一个肢体的一个抽筋儿，一般没有特殊的原因啊、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俩在这儿聊天，可能说着说着突然我就那胳膊或者腿就抽下来了，然后过上几分钟也不用刻意去这个 去扳它 、它可能过几分钟它自己就缓解了、像这种的就要去这个医院，那么通常就要去这个看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看看是不是有癫痫。有些病人的话呢，就是如果反复的出现这个频繁发作，并且症状呢比较这个单一啊、比较固定，那么最好也到医院的神经内外科去看一看。有些病人脑子里面长了个肿瘤，长了个东西、那可能也仅仅是表现的像是一个肢体的这个抽搐啊。还有一些人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觉得这两条腿啊就往一起夹、越走夹的这个越紧，甚至恨不得都要自己绊自己一个跟头啊，像这种的也要到这个医院的神经内科和这个神经外科去看一看，也可能是脊髓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要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来定。 所以你看看，光根据他说我有一个表现，这个情况呢就是腿经常抽筋儿，还真不太好帮他确定您去哪去哪个科室来看这个病，但是大概是可以这样的来划分一下的。如果说是这个更年期之后的这个女性朋友哈，我们说这个相当多的人都会有这种缺钙的现象， 对， 甚至有一些人呢已经重到患上了骨质疏松，那么这类朋友我们起码可以先骨科就诊一下，通过化验我们来检查一下。 到骨科也可以，或者是到这个内分泌科， 内分泌科 也可以， 对，挂号也可以的。但是像刚才其他的那些情况，尤其我们说的一些，哎呀，好像真的是挺严重，神经系统呀，跟脑子有关呀什么的，这个我们就挂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的号都可以了。 对，如果这个病人他除了这个 腿的痉挛，还伴有这个腰疼，特别是这个腰部往下串着这种，沿着这个大腿后边啊，屁股后面往下串的这种疼的时候，哦，可能就要去骨科看一看，看是不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压迫，是不是有这个 腰椎的问题， 突出的问题。 哦，对，这个类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说过，它是往下有什么酸麻啊、窜痛， 对， 就是，那种感觉哈，哎，往下串着那个 疼， 嗯，反正但凡要是有过那种感觉的朋友，他自个儿立刻就能明白这个词儿的意思了。 对， 窜着疼。 对，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要看看骨科了。 嗯， 有可能是这个腰椎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嗯， 好，基本上是这样来帮大家给他划分一下。具体呢，您到了这个各个科室，根据您的情况，请专业医生来帮您做检查和判断。有的朋友说了，偶尔抽个筋儿，在很多人看来呢，日常生活当中这都是小问题。比如说像我曾经遇到过那个情况哈，后来怎么办？抓紧补钙吧， 嗯， 啊。那么还听说有一类的问题啊，这个背后可能就会特别的严重，甚至有人说他的那种抽筋儿，如果不干预的话，甚至会变成中到重度残疾。听起来好可怕，什么病啊？ 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专业讲叫痉挛状态，它往往发生在这个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的病人。 哦， 那么国外呢有这方面的统计啊，脑血管病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0%到40%的这个患者有可能会出现肢体的这种痉挛状态。那我们呢曾经也做过咱们国内的住院患者的这个调查，发现在这个生病一个月之后，大约有40%以上的患者有可能出现肢体的这种痉挛状态，肢体发硬啊，这个动作不能或者动作笨拙，姿势呢异常很难看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偏瘫的患者远远走过来，每个人走路的姿势几乎都是一样的。等到3到6个月啊，如果我们不给予这个干预的话，大概有70%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痉挛啊。那么其中还有就是20-30%的患者呢，可能是一个中重度的痉挛，对生活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好的这个影响。 所以您看看，包括我们可能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哈，最常见的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那这个大家就会想到，反正包括以前像赵本山嘛，在他的小品里面也会啊，一个六一个七啊，会有一些这个形体上的那种模仿。但是在这里呢，刚才崔院长是用他的一些临床的数字来告诉我们，一个月之后或者是3到6个月发生肢体痉挛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对，非常高。 但是其实我们总是觉得哈，好多比如说脑卒中的患者命救过来了，哎，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没啥大事儿了，甚至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康复出院了。很少有人或者说就是普通的非医生哈，会想到说一个月之后或者是3个6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行为肢体上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病人他本身啊，脑卒中之后肢体功能的这个受损呢不是特别的严重，那它发生痉挛呢可能就是发生几率也比较低。但如果这个病人他发生脑卒中的时候呢完全瘫了啊，然后呢就是这感觉也不好，那这种病人将来发生这个肢体痉挛的情况呢就发生它的这个几率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脑卒中这种情况哈，它现在在我们国家是呈现这个高发的趋势。那么就以它为例，如果发生了这个脑卒中之后，我们又得教大家一些正确的这个认知以及处置的方法了哈。患者及时的，我们需要对他的肢体进行怎样的干预或者是治疗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能不能说避免一个月之后或者是3到6个月之后他这个肢体的痉挛的出现呢？ 我们呢现在是有一些办法，尽量的就是预防啊，尽量避免他出现这种痉挛，但是呢很多病人他仍然会出现啊，仍然会出现。所以我们前期的工作的话是，第一，希望它的发生率低一些；第二，是希望它即使出现了痉挛，我们希望它痉挛的程度也低一些，不要造成继发的这种损害。比如说痉挛啊，有些病人他的手呢就长期处在这种攥拳的这种状态， 攥拳 啊。那么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打开病人的手指，哎，就会这个有一股这个非常刺鼻的 不好闻的这个气味扑面而来。 就甚至我听说有的人他那个指甲就已经抠到肉里面， 对， 里面就有点像腐烂了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种感觉。嗯，而且有些病人呢，他长期这个胳膊肘也是曲曲的，肩呢也是使劲这个贴在这个叫我们叫躯干，躯干的旁边。 我们说那叫什么来着？跨篮子手是吗？ 对， 都听说过。 对，像这种病人，你给他穿脱衣服也特别的困难啊，你得有另外得有人帮着他把这胳膊给他掰开啊，甚至把这个肩关节帮他打开。 嗯， 这个过程呢不仅费劲儿，而且病人呢他还会感觉特别的疼痛。每一次穿脱衣服可能都会是一次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也就是说，其实您看看啊，一方面他那个痉挛导致他这个手、 嗯、 我们说有类似于什么鸡爪手呀、握拳手、 嗯、 还有这个胳膊就是往身体的这边来屈曲、甚至呢跨篮子的这种感觉打也打不开、我们就以为他就是一种好像痉挛了之后导致的这种行为，但是我没有想到如果给它掰开的话它会很疼很痛苦。 对，很多病人在这个穿脱衣服把这胳膊打开的时候都会有那很明显的这个疼痛，特别是这个肩膀。嗯， 哦，所以看来有必要在之前或者是在这个阶段给它进行有效一个干预，起码让它症状我们说缓解，彻底解决可能很难， 很难， 但是能缓解对吗？ 能缓解。 那这个比如说帮助他缓解或者是尽量预防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做是比较好的？ 通常来讲呢，就是我们康复的介入是只要病人症状不再继续加重48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始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给病人我们叫良知位的摆放，就是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给病人把他的这胳膊和他的腿放在一定的这个位置上，首先就可以有效的改善病人的这个将来就降低将来发生痉挛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明知道他有可能如果不动的话将来他是逐渐往身体那儿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给他伸直，算掰直吗？ 因为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胳膊腿呢它是软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把病人的这个肩膀呢微微打开，肘关节呢是伸直的啊，手掌呢尽量是手心是向上的啊、这样放松。下肢的话呢通常是髋关节、膝关节是微微屈的啊，脚呢千万不要有一个外八字，尽量在髋关节的地方给它垫一个小垫子，使它这个脚尖啊冲上。 哦，明白了、就是除了要摆它的一个正常的体位之外，还要借助一些东西哈， 对， 让它这个体位起码它的舒适度啊，或者是角度都是有讲究的。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对病人每天进行关节的一个被动活动，让病人的这个关节保持一定的这个活动度啊，不要这个有关节活动受限，避免将来出现疼痛啊。我们还会对这个肌肉进行一个牵拉，防止肌肉的这个这个就是挛缩，防止这软组织的这个挛缩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就是这个减轻将来痉挛发生的这个程度。一旦痉挛出现了，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啊，一些措施能够减轻痉挛、然后改善患者的这个运动功能。 就是说一旦在这个类似于脑卒中这样的患者后期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康复治疗真的是越早介入越好。 对的。 因为我们曾经接到过这个患者的案例啊，就是他这个已经大概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接受康复治疗的这个必要吗？ 我们通常的时候会要对这个病人进行一个评估。当然是越早开始康复呢越好。但是如果要是只是两三年那么进行康复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就临床上还是有这样的比较成功的例子的。 对对，但是如果时间再长有的时候就是效果就不太好了。遇到这样的病人我们也都觉得特别的可惜。 其实说到康复这件事情哈，我们想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医院，康复的门诊，但是非常多的患者他可能一旦这个病情发生了之后他自己已经没有主动的我们说去运动的这样的能力了，除了借助于专业的康复师的这种治疗呀指导呀，是不是他身边的家人这个时候也得发挥作用，或者说得发挥很大的作用？ 是的，其实以前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呢通常会讲这个患者周围应该要有一个关键人啊，这个人呢 不仅是对病人他的这个生活上要有一个照料，同时在心理上要有支持，同时还要对这个病人有一个监督，帮助他做一些日常的能够这个力所能及的一些这个恢复的动作。因此呢，我们就是希望，其实康复本身也是患者以及家属一个再学习的一个过程。 哎呦，就是您得去学很多新的知识，能不能就是我自己想的哈，带着这个家人去做康复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您就得跟康复师去学一些动作。 对， 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呢，只是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康复锻炼，回家的那几十个小时您就需要发挥治疗师的作用来帮着他进行动作是吗？ 有一部分动作是可以家属协助来进行完成的，有一部分动作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因为如果他不了解动作当中的一些细节，容易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 我还听说呀，对于一些康复动作来说呢，有的时候不能太心急，有的人就觉得我加量，说不定人家一年才能练好的，我这半年就成了，这种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脑卒中，它的这个康复，它不仅仅是一个肌肉力量的恢复，那么它更是一个运动方式、运动模式的一种这个改变。通常我们都更强调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怕慢，我们尽量让他做的接近正常 到位。 对，如果这个病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着急夸夸做很多这个很不正常的这个动作，一旦形成了习惯，将来就很难改了。 所以不怕您这个学不会，但是呢学会的一定得是正规的足够规范的这个动作。 对 千万不要在这个错误的这种运动方式上跑偏了。 对， 那样一来可能就是给自己的康复过程增加了困难了。 对， 我还听说现在他们说有那个什么机器人来帮助患者康复的，就是算是新技术新设备，咱们那儿有吗？ 我们这边也有下肢康复机器人，这几年呢这种智能康复设备呢特别受到关注，同时呢也一直是咱们科技部的这个国家重点攻关课题当中的一个热点。我们现在呢医院呢有下肢康复机器人，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不能走路的患者进行步行训练。如果病人他肌力不够，下肢康复机器人呢可以代偿一部分肌力，更重要的是在病人走路的过程当中他通过这个外部设备使这个患者呢他走的这个迈步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这个过程给病人的这个大脑呢输入一些正常的运动模式的信号有助于病人将来自己独立步行的时候呢尽量走得接近于正常人。 太好了，就是说他能够给你一个像模式一样，或者说您就在他的那个模型里面来进行正规的操作。一旦有一天我们跳离开这个模型的话，您的这种行动也是在这个正确的 对，因为他 椅子上的， 对，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如果想要寻求这种专业的康复机器人的帮助，只要这个地方有，我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吗？ 不一定。我们所有的康复训练都是在这之前要先对病人的功能进行一个评估。对，包括病人的营养状况，包括病人的心肺功能情况，包括他这个肢体的功能是处在某一个阶段适不适合做这样的这个训练， 还得适合才成。 所 以你看好的设备或者说比较新的一些设备它绝对不是用来博眼球的，而是要适合这个患者他的使用，帮助他进行有效的康复，这个时候才能用得上。 对， 我们抓紧时间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网友边缘人问了，医院收什么样的患者脑卒中抢救后应该什么时候转到康复医院去比较好呢？ 一般来讲，只要是病情稳定主管医生觉得病人比较病情稳定了，就可以考虑转到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那么通常呢是2到3周的时间。 好，张阿姨提问说，老伴儿脑卒中之后呢，医院给他用了肉毒毒素，说这个不是什么瘦脸针之类的吗？在这个康复的治疗使用上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啊。肉毒毒素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治疗痉挛啊、哦，不管这个肌肉是在脸上、在脖子上，还是在肢体上，这个药呢是非常安全的。当然了，所有的药它都会可能产生一些过敏反应，对药物的这个成分有过敏的这个过敏史的这个患者，就是用起来要比较注意一些。那另外有部分患者打完药以后呢，有可能产生局部的这个肌肉的疼痛，有可能是这种迟发性的过敏反应，可以吃一些这抗过敏药物是比较有效的。 好，再来看这个一轮明月赵九州，他说想问问他游泳的时候哈爱抽筋儿，这怎么办呀？ 游泳的时候出现这个腿抽筋儿呢，其实发生的情况还挺多的。一般来讲就是最好在游泳之前先做一些这个热身运动。如果游泳过程当中发生抽筋儿了，如果要是离这个岸边比较近，那就最好赶紧就是这个 赶紧上岸 、然后呢就是还是像刚才一样采取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姿势，然后扳扳腿，这样会比较好。但如果这个时候呢，腿抽筋的时候发现我离岸还有一定距离，那么建议这个游泳者呢先深吸一口气，改成一个仰泳的一个姿势，就是仰着飘在水面上，然后把腿抬起来啊，一只手呢就是按压这个膝关节，另外一只手呢扳脚啊，这样的话也是把脚往这个头的这个方向举行这个持续性的这种旋张。对，一旦缓解了以后就赶紧上岸。 对，好，总之呢是保证安全是前提，好，提前也要做好热身运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请崔院长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现在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在北大医疗康复医院门诊出诊。 好，那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崔院长的帮助。再次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建华要和您来聊一聊做好防盗措施，提防青光眼，也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我们明天见喽。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受到高压系统作用，污染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20到6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这剑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携手共度三色时，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 天池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可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迎着天，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城市。